紧抱双臂，想守护一

像冲撞出的丑陋冲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

见，你曾说过会等着我。 哦，好。

满依然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鼻青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鼻青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

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，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。

出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大雾云，成为陆地，成为躯体。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如此精彩。

盘旋使用阳光亮，我让笔生淡长，他怀中有百转柔肠，长出枝的模样。

界里。 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冬天。